似乎呢是商量啥家务事儿。他暗笑自己啊，神经是否绷得太紧，正要走，他就听见上面一声短促但却惨不忍闻的惊叫，那是女人发出的。他不晓得发生了啥事儿，呆着不敢乱动。一会儿功夫，他就听见身边一阵重物拖在地上走动的声音，而侧目看去，他的心陡然一阵的紧缩。刹那间，他觉得一股胆汁缓缓地溜进嘴里，又寒又苦。那两个刚才说话的人已经露出了形迹，不过是男的拖着女的，女的一丝不挂，尽在月光下泛着一种触目良心的苍白。这时候只见那女人的胸膛上是玫瑰花瓣似的艳红，那是血，似乎还有刺鼻的腥味。而男的嘴里叼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刀，在月光下闪亮着，像一只死鱼的眼睛。呼呼里的心又蹦到了嗓子眼儿，那种苦涩弥漫到他的全身每个他能感觉到的地方。他的眼睛一眨不眨，那瞬间他惊恐到了极点，也好奇到极点。男的把女的拖到河心，河心有水，波光粼粼，无声无息地流着。男人撩起水，哗啦哗啦地响，他洗得很仓促，像是害怕什么，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盼，呼呼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男人把刀放在手里犹豫了半晌，好像是考虑下刀的具体位置。突然间就见他刀一下子扎进了女人的胸膛里。呼呼里不想再看下去了，可是他的眼睛已经连闭上的力气都没有。他眼睁睁地看着男人把女人踢成了一副光秃秃的骨架，那肉放进了旁边的布袋里。男人走的时候很心满意足地拍了拍仍旧被他挂回腰间的布袋，脸上露出了春花般灿烂的笑容。呼呼里听到那男人说了一句话：秋菊，你放心走吧，把你吃完以后再没吃的了，我会把自己杀掉让孩子吃。胡胡里说不清楚自己把男人说的每一个字音吸入耳朵以后到底感觉到了什么，反正男人走后他整整呕吐了一个时辰，呕到最后从嘴里丝丝渗出了黄水。他怀疑那真的是他的胆汁，因为这些呕出来以后他不想再呕了，而且嘴里也奇迹般的消失了苦涩的感觉。这回事李家只有他自己知道。天亮以后他重新上路，他又有了一种呕吐的冲动。曹氏以为他受了风寒，劝他歇一会儿再走，但是他不歇，他只想赶快走出这片能看见那条河沟和河边枯草的地方。这次还不是最让胡胡里心惊肉跳魂牵梦绕的，因为发生在夜里的事情，他可以强迫自己相信那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他可以迫使自己不去想那片触目惊心的苍白和玫瑰花瓣的艳红。他可以忘记那个夜晚，乃是在那个夜晚露宿河沟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然而又有一次经历，使他不得不将强迫埋进意识的一切全都回忆起来。那次他刚刚吃过一只濒临腐烂的野狗的后腿，那条野狗被小玲杰发现的时候已经不堪入目，肚子胀成了皮骨，光洁透亮。那时候啊，他们已经有两天没有进食。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啊，就发生在他们进入灯红酒绿的京城外前一天。当时是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野狗四仰八叉的在野地里躺着。胡胡里看到了几个儿子看见野狗尸体时候的惊喜和贪婪的眼光，他没有丝毫犹豫，手脚麻利地斩去野狗的肚肠，留下腐烂的不太厉害的四条腿和头。小林杰和老三跑出去两个时辰，不知从哪儿搞回来半瓢飘着草根 和污秽的浊水，水那是绿色的，臭味扑鼻。糊糊里已经顾不得这些，架起柴火一阵的猛煮，没有盐，没有佐料，啥都没有，只有臭水和不算太臭的狗肉。锅滚水响，臭味更浓了，腐之不去。糊糊里捏住鼻子，用刀插起一条后腿，肉色灰白，呈蜂窝状，入口那不知是何味啊。吞入喉咙，五脏稍微充实，咽口唾沫，再看几个儿子已经如狼似虎，发一声喊，各自抓起一块狗肉塞到嘴里，那吃的叫一个香啊。到最后一家人摸着肚皮满嘴流油，锅内的水已经没了，只剩下烤干的杂草若干，碎骨若干。只是不知道小林杰是否想起了送给二孬的那只鸡腿。烈日炎炎，整装再走，前行不多远，路的尽头赫然有一村庄，那个村庄显然是已经经过大火的洗劫，村子非常凄凉。胡胡里啊，也是心下凄然，驻足了许久，方才留下了住宿的决心。当时日头已经落下山了，道不尽的萧索的景象，晚云如血，涂抹进半拉的天空，荒村的几棵半截蕉树屹立在风中，宛如无字碑来述说墓主的心酸。胡胡里做梦也没想到，就是在这个村子里，他差点没有呕尽肝肠，命丧黄泉，吃进去的烂狗肉又被他原封不动地吐出来。村子很大，在夕阳下静谧成了死寂，连被秋风吹起的枯枝败叶都不带一丝的生气。进村以后，触目所见的都是一些空宅死院，房屋已经被大火烧尽，只剩下灰烬和残梁述说着沧桑。转过村子已经没有大路了，曲径通幽，一羊肠小道自村后隐隐地出现，没入苍穹。离家大小提心吊胆地踮着脚尖往前走，这时候突然冲出来一只野狗，白牙森森，眼光盈盈。这只野狗呲牙咧嘴，嘴唇间仿佛有鲜血往下滴落，纵观其全身也像是刚从死尸堆里逃出来，毛被凝血凝成了一绺，凝成一团，前腿上分明还有一小节血肉模糊的肠子晃悠着。狗和人对峙片刻，狗夹紧尾巴逃去了。极目前看，只见枯树杂草水流声源源，像有小河在前面，河边杂草盖过人身，却并没有连成整片，一簇一簇的在风中抖擞着。再往前走，忽然有血腥味随风飘入了鼻孔。李家人并不害怕，连日里村头路边见着的死尸没有二十具也得有十八九了，见多了自然就失去了惊恐，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小林杰扯着老三飞步上前，没入荒草，河沟下伴着水声传来一声颤得像秋叶一声的叫声： 爹，你快来看。 胡胡里不假思索也进了荒草，河岸就在杂草的掩映下，这个坡啊非常陡，小林杰是在河底叫的。岸上的杂草中有几具死尸，看着服饰呢都是当地的农民，破衣烂衫，死状那都是非常惨。胡胡里一眼就看见有好几具尸体啊，那是身手两离的。胡胡里跳下河坡，睁眼看的时候，只见这河滩上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女人一丝不挂的尸体，像是一条条搁浅在河岸上的大鱼。女人都很年轻，小林杰和老三正在死人堆里呆若木鸡地站着，胡胡里啊几乎要呕尽肚肠才能作罢，眼泪鼻涕那是糊了一脸，他简直已经忘记自己身处何处啊，人间幽冥鬼府。这女人生前肯定全都被强暴过。河滩上全是细沙，显然有打斗的痕迹，小河的水声映着如血的残阳， 红白分明。胡护理被两个孩子搀回了原地，曹氏不知道怎么了，看胡护理的脸色蜡黄，也没多问。当天晚上，一家人沿着河边的树林又前行了七八里地，方才涉水过河，找了个地方睡下。有时候胡护理真怀疑他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有事的时候啊，忙得筋疲力尽而无暇多想，一旦静下来，他便不自觉地害怕。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怕啥，人鬼，他甚至怕见任何人。路上风尘仆仆地过去一个行色匆匆的人，只要他看上一眼，被他瞧见，他都会怕得要命，怕这个人是深藏利刃想要行凶的坏蛋。一路上碰到的活人不多，而多的像河边荒村里的死人，偶尔人多的地方他便长舒一口气，油然而生一种安全感。就是在这些地方，他听到不少有关时局的牢骚和议论，说这些话的人们的眼里都是满含着愤怒和不满。他们说，自洋鬼子在南边上岸以后，大清国的老百姓便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洋鬼子没来之前，好歹呢还有条活路，洋鬼子一来，老百姓一下子全瞪了眼，朝廷今儿个赔这家洋鬼子的钱，明儿个再赔那家洋鬼子的钱，永远也是赔不尽的债，朝廷一时半会儿出不起，全都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国事一日比一日难以收拾，连老天爷也趁火打劫，直隶九河连年为患，黄河连续三年三次决口发水，滔滔浊浪中毙命的老百姓不下几百万人，而大水冲过去，房屋倒塌，财物人畜冲劫一空，数百里内一片汪洋。洪水过后，到处是泡得发胀的人的尸体，没有人过问，瘟疫再流行一阵儿，勉强从河神手里逃出来的人们又遥遥看见了鬼门关，再加上土匪横行，天下大乱，因而有些地方真成了时无时空，几十里内不见一丝炊烟者不胜枚举。没有遭水灾的地儿，境遇也好不到哪去，五谷青苗刚在地里露头，成千上万铺天盖地的蝗虫可就嗡嗡地飞过来，只要有叶的东西一扫就光，寸草不留，稍大一点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杆子，有许多地方一人高以下的树皮全都被饿疯的老百姓剥下来吃掉了，树木无枝无叶，又露出半截的白茬，非常的骇人。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到处都插着草标卖儿卖女，以至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还不值几十枚咸丰通宝。老百姓是这样的困苦，朝廷官吏却依旧按大清的律制，逢着二月八月便成群结队收取田赋，半分也不能缺少，交不上那就抓入大狱。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横竖反正都是一个死，还不如跳起来冲上去先杀了大户和贪官污吏，吃了几顿饱饭再说。那些饿花了眼的灾民们纷纷揭竿而起，有的一个省能有三四十支组成的大小队伍，其中声势最大的就是太平军，从南边起事，大旗一展，一鼓作气冲到金陵，立了朝廷，和咸丰皇帝平起平坐，争夺起了一统天下。皇上不知派了多少兵马军队，一支支调往江南，调去可就回不来了，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双。不过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毕竟都是在进京的路上听到的或者见到的。胡护理坐在永定门外，看着灯火通明的北京城，听着城内传出的悠扬动听的丝竹之音，不禁有些心旷神怡。他只是一门心思去估量天子脚下能给他些什么， 他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吃饱穿暖，阖家欢乐团聚即可。然而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被提上日程了，他到底怎样才能在北京城混口饱饭呢？他一阵的茫然。第二天早上城门大开的时候，李家的一家人迎着初升的太阳进了北京。到这时候，胡护理才发现头上顶着露水，脚上蹬着破布鞋，满面菜色的平头百姓还真不少。他们好像是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和胡护理他们一道吵吵嚷嚷地往城里走。胡护理听出其中有几个大城口音的青年小伙子，他不认得。出于多种复杂的考虑，胡护理呢没有上去搭讪。进了城门洞，往前一看，豁然开朗，眼前一排排整齐的蓝砖灰瓦的屋宇，红墙绿顶，雍容华贵的殿堂，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头。更有红男绿女一律的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在大街上往来的穿梭，欢笑声叫卖声震耳欲聋。越往前走，这行人越多，嘈杂声也更大。宽阔的大道两边都是一家家的商号，五光十色的门脸，引人注目的招牌，琳琅满目的杂货，满脸的堆笑。一是华丽的老板就坐在商号门前招揽来客，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异香扑鼻，这下可把几个小家伙肚子里的馋虫勾出来。小五眼看着一串串晶莹剔透、黑紫发红的冰糖葫芦，那就不愿走了。胡护理在这大邦之地，觉得很自惭形秽。看着昂首挺胸、谈笑风生走过的肚满肠肥的北京人，再看看自己一身寒酸的粗布衣裳，还有几个大破洞露着肉，他恨不得找块地缝钻进去，再也不出来。地缝肯定是找不着。他红着脸推着独轮车，目不斜视，脚下生风的在人堆里左冲右突，只想赶快逃离这片人来人往的热闹地儿，找个偏僻的小巷躲进去。小五呢，就在这时候怯怯地叫了一声：“爹，我想吃那个。”胡护理一住火气，脚下不停，瓮声瓮气地训了小儿子一句：“ 你想吃，你老爹还想吃呢，谁给我钱啊？” 小五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不但哭，而且呢还在地上打滚，匆匆走过的人忙不迭的躲避。胡护理听见有人骂了一句：“ 谁家的混小子在这撒野，怎么这么没管教，脏得跟泥猴似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千百回。

在瞒他个儿媳，为什往心城往事如烟雨，又几别离时，不留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痴情换得一生美丽。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我独醒，会尽多少英雄豪情，唯有与你同行，与你同行，才能把梦追寻。 北京时间22:20。